卢朝鲜友好文化协会6月8号发表声明，尼日利亚人民进步党全国主席和尼日利亚人民民主党信用委员会委员兼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分别在6月8号和9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引诱并绑架朝鲜公民。